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谁把孩子推向了网络中卖萌？打开短视频平台，越来越多的儿童被推到镜头前，当上了网红。不少视频账号单条内容动辄收获十万个点赞，然而一些过度消费网红儿童的内容也传递出了负能量。近日，中央网信办启动了清朗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针对直播短视频平台涉未成年人问题，明确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出境直播，严肃查处炒作网红儿童的行为等。是谁在为流量啃小？怎么办？如何管？打造小网红立业涉嫌违法吗？过度追求小网红效应会带来畸形童年吗？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音频内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知名互联网律师赵占领，欢迎您，赵律师。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儿童心理专家、中科院心理所青少年脑科学与学习课题组专家高宝月老师，欢迎高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 暑假来临啊，最近呢，我们看到中央网信办呢启动了相关的专项整治行动，针对的呢就是直播和短视频平台涉及到未成年人的问题。其中啊，明确禁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出境直播，并且呢要严肃查处炒作网红儿童的行为等等。那么两位觉得一段时间以来，网红儿童为什么在网络上这么火呢？赵律师。 这个网红儿童火呀，它跟很多因素是有关系的。那其中呢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网络直播有很多的用户，他这个年龄啊是比较低龄的，是未成年人。那么未成年人呢，他所关注的内容，实际上这个如果是一个成年主播，有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准确的把握未成年这个心理特点和他的一些需求。所以呢，这个未成年主播呢，他所提供的内容，他往往能够更契合未成年用户的心理。所以呢，就是说这种未成年做主播的话，他就有这样的一种用户的基础。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呢，这个也有一些家长啊，也有一些成年人，特别是有孩子的，那么他对未成年做主播他的直播的内容也往往更关注，或者说更有兴趣去关注这样的内容。就因此就是说，这些用户的需求和特点决定了未成年做主播他有这样的一个现实的基础。那这是第一点原因。那第二点原因就是说呢，只要这个就像这几年啊形成这种网红经济，就是说只要这个网络主播他有粉丝，然后有流量，他就有办法进行商业变现，包括接广告啊，进行这个直播带货等等，都可以去谋取一些商业利益。因此呢，在这样的网红经济的背景下，也有很多的这种家长或者是其他的机构，然后在推动这个未成年儿童去做这个网红。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这个一些儿童网红啊，就逐渐成为一种越来越多的成为一种这个社会关注的现象。 是的，那高老师，就您观察，为什么网红儿童就火了呢？ 我觉得首先呢，对于这个观众来讲呢，他们看到孩子呢会心生欢喜，所以当这些孩子呢，在这个镜头前去表现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孩子很可爱。第二呢，就是作为观众来讲呢，我们看到其他的网红呢都已经产生这种疲劳了，那么当看到这些孩子肉嘟嘟的脸的时候，就觉得他们非常可爱。第三呢，当我们看到一些成年的一些网红，他们在有意无意的使用和推销一些产品的时候，我们会产生这个防备心，就觉得他肯定是收了钱打广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看着孩子去这个吃一些商品，或者说他们在这个描述一个商品的时候，我们相比较会没有那么强的一个防备心，觉得孩子们特别可爱。另外呢，这些儿童网红呢，他们除了有一些成年人的拥护之外呢，他们也有一些跟他们同龄的粉丝。我认识的几位老师，他们近两年就说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学校他差不多每一个月或者说一定的时间之内要举办班会，然后他发现他们带的这个学生呢，近两年一旦到了班会的准备期，他们的学生都在都在班级里面去排练这些儿童网红所演绎过的段子。 那么就可见孩子们是特别喜欢这些段子的，而且不仅喜欢，他们也模仿，而且他们会认为说这些段子也一样会受到别人的喜欢啊。所以可见就是说儿童网红确实还是很火的，不仅成年人很喜欢，很多孩子也非常的喜欢。 嗯，是的，那就像刚才两位所说的这个小朋友水汪汪的大眼睛和肉嘟嘟的小脸蛋，以及呢言行举止自带萌萌哒属性，所以呢让萌娃类的账号近年来呢迅速成为各大视频平台上的大类。那么打开短视频自媒体平台我们经常会刷到一些拥有百万甚至是上千万粉丝的网红儿童，那么小小的年纪就体验了被高度关注的这种优越感，是谁在背后助推网红儿童呢？赵律师， 应该说主要是三类主体在推动这个网红儿童。那第一个首先就是这个儿童的家长或者是他的监护人，那么他的家长或监护人呢，基于这种商业利益的驱动，然后呢去让他的孩子去做主播或者自己做主播，但是内容中有很多是和儿童是有关系的这些内容。那么这个呢，他也可能刚开始只是出于好玩或者是觉得有趣，那么但是呢他后来发现一旦这个用户关注多了，然后这个有流量，然后直播打赏的，然后甚至有这个广告代言的机会，那么他就发现这其中有巨大的商业利益，他因此可能就专门去推动这个儿童去做未成年做主播，或者呢是他做主播，但是呢他的内容主要是跟儿童有关的，那么这个就是家长在其中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那第二个就是随着这个网红儿童的出现，那么也有一些专业的这种机构，所谓的这种经纪公司，他们在帮助这样的儿童网红或者他的家长去从事一些这个商业宣传、包装推广以及商务合作的这个洽谈等等，然后他在其中对于这种儿童网红经济的商业化其实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那么第三类这个主体就是这个直播平台或者短视频平台，因为它作为一种平台，它掌握巨量的流量，那么只有当它通过推送流量，然后推动内容，然后使这些直播的这种内容获得更多的流量，才是它有商业价值，才是它有变现的可能。所以呢这个直播平台在其中的助推是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三者呢共同推动促使网红儿童经济成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当然它也是一种畸形的商业模式。 嗯，是的。那高老师，您觉得是谁站在了网红儿童的背后啊？这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利益链条呢？ 我最近研究了几个儿童的网红，包括这个国内的和国外的。其实最早呢，这个儿童网红的出现呢是国外兴起的。那其中有一个网红是美国的一个网红，那这个孩子应该是9岁左右。他最开始的几条视频呢，可以说就在网上起到了这种爆炸型的效应。他的第一条视频是跟大家去分享他们家的一个豪车敞篷的非常的名贵，然后之后的几个视频呢，他就和网友们去分享他们家的这个豪宅，而且他不断的去打造一种价值观，就是我们家的这一个洗手池可能是你几个月的工资都买不到。然后之后呢，又有很多的网友和这个儿童的这个网红呢产生了这种激烈的网上的骂战和争执。那么这种骂战呢，反而让这个小网红呢变得更红了，而且甚至还有一些做音乐的一些歌手呢和他进行了一些跨界的合作，所以他确实在那一段时间是非常红的。那么后来有人就查了一下这个网红的身份，才发现实际上这个孩子所表现的行为其实都不是来自于他自己，而是来自于这个平台和他的母亲和哥哥。他的妈妈呢是一个房产经纪人，也就是说他的妈妈是有机会接触大量的这种豪宅的。所以这个女孩她的这个视频其实都是他的妈妈把他的女儿带到这些豪宅里，而且他妈妈和哥哥是亲自拍摄的。第二呢，就是这个女孩所拍摄的这个豪车因为她要去开这个豪车要有钥匙，这个豪车呢是哪来的呢？是这个女孩妈妈来的，这个就是从她老板这里借来的豪车所以说从基本上物质层面来讲呢，是她的家人帮助她去构建了这么一个奢华的一个泡沫。然后呢，刚开始这个妈妈她只是想试试水，但没想到呢这个平台给他 们递来的橄榄枝，就是平台跟他提出，如果说你能够拍摄更多的这样能够引起争议的甚至是骂战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的话，那么平台也会给这个家人相当的大的一部分的报酬。所以就是从这个网红的一个背后，我们就可以看出，实际上孩子他当然也有个人的意愿，但是实际上他是在成年人的引导范围之下的，但是更多可能是他背后啊利益熏心的父母和不负责任的一个平台。那其实咱们中国也有一些本土的一些儿童网红，像前几年比较火的那个小马云。那么小马云是很小的时候就被一些资本商就发现了，而且呢就把他包装成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然后接各种的商演。那么因为这个小马云呢，他只要摆出一些搞怪的卖萌的或者说固定的台词，他就能够得到表扬，得到一些报酬，所以就导致这个小马云呢，他实际上呢就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最后呢，现在他已经不被别人追捧了，那么他的智商相比较或者情商生活经验呢他的成长都是非常受限的让别人觉得哎呦这个孩子怎么感觉好像不太对劲。那么他现在遇到一些记者的时候，他也会熟练的使用他当时接受训练时候的一些条件反射的一些反应，所以看了之后还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痛心的。所以可见有的时候孩子不是主导人，而背后的家长或者说背后的资本商或者背后的平台实际上起的作用会更大。 是的，这孩子啊似乎就成了被利益推到台前表演的玩偶，生活呢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展示表演。那么记者也调查发现啊，一些家长呢故意给一些更小的宝宝去喝酒啊，吃柠檬，闻一些呢有刺激性味道的食物，然后呢去拍摄啊孩子们的反应表情，以取悦关注获取流量。这类视频火了之后呢，往往会引发很多人的模仿跟进。如此消费儿童的行为有哪些隐性的影响呢？赵律师。 首先一个影响呢，也是直接的影响，就是他对于这个视频中或者是直播中的未成年人呢，他的身心健康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比如说让他喝酒或让他吃一些刺激食物，对他身体健康肯定是有影响的。而且呢，让他长时间的这个多次的接触网络，尤其是直播，那么也容易让他产生网络沉迷，或者是沉迷于这种直播。那么另外就是一个间接的影响，就是说通过这些儿童第二个就是间接影响，那么通过这个网红儿童直播的内容，或者是这些直播内容包含儿童的成分，那么它会影响其他的一些儿童以及他的家长。比如说家长看到其他这个主播是儿童，然后呢很火，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流量，这个赚钱的机会，他有可能就会去模仿，让自家的孩子呢也去做主播，或者去拍自家的孩子建一个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建个账号去进行运营，这个他会产生更多的效仿。那是另外一点，就是说呢，这个网络平台上这些有关儿童的内容越来越多，特别是其中有一些特别有个性甚至是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之后，它可能会吸引更多的用户来关注，而这些用户的关注呢，反过来会助推这些直播这个博主，特别是家长，他去进一步的去制作，或者说去这个尝试创作更多的然后猎奇的或者是一些对未成年人本身有很多负面影响的内容。 是的。那高老师，您觉得消费儿童的行为背后啊有哪些隐性的长期缓慢的影响呢？ 第一个，对于这个孩子本身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孩子呢，他在儿时的时候早期的生活经验对于他一辈子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说孩子是被动的，那么父母是主动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过程中孩子的心理会遇到一些不成熟的发展或者不健康的发展，会对他的心理造成一些压抑。我身边就认识了一个妈妈，这个妈妈呢她是一个全职妈妈，然后呢她也做一些微商。她的宝宝呢现在已经是4-5岁了啊，然后非常的机灵。那刚开始这个妈妈拍了一些自己的这个美容的一些视频，然后她觉得点击量不是很好，然后后来她就邀请他的孩子出镜，那么他就给他孩子脸上挂各种的面膜，而且让他的孩子呢去模仿一些电影中这个主人公的一些台词，像这个《小时代》里面的顾里，就是表现的自己非常的高冷，然后非常的有格调。 然后后来呢，有一天他的孩子呢就问了他妈妈说，妈妈今天还要演吗？然后这个妈妈就觉得很奇怪，说哎什么意思呢？这个妈妈这个孩子就说，说妈妈如果今天不演的话，那我就出去玩了啊。那么可见就说，实际上这个妈妈就对于孩子的这个教育已经脱离了儿童成长的本质，而且呢这个孩子呢也对于这种现状他是没有能力去辨别和反抗的。所以第一个就是对于被动的孩子，第二呢就是有一些孩子是比较主动的，像有些孩子他会非常积极主动的跟家长去互动，去完成这个脚本的拍摄或者说配合拍摄。然后呢这些孩子呢可能也大一点啊，七岁以上，也有一定的识字量，他能够通过这个直播呀或者说拍摄呀看到网友对他的反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儿，因为他们这种反馈就像是条件反射一样，他就觉得哎我搞怪我卖萌或者说我演成一个很丑的一个样子我就能得到一个反馈，那么慢慢他就会养成一个习惯，那么他的审美也会发生变化，他就会觉得哎我装成一个炫富拜金啊、或者是享乐卖惨的情况就能够得到大家的关注，那么而且呢他还会养成一种不劳而获的这种习惯，他会觉得说我一个晚上我就能够得到多少的赞，得到多少的表扬。那么我们想想和另外一些孩子相比，他们可能要非常努力的去学习，一个学期能得到一个满意的成绩，很明显后者是延迟满足，而前者是及时满足的，非常快瞬间就满足，所以对于他们的这个价值观也会产生影响。那么我们再往下说，那么对于十岁左右的这个孩子，他开始慢慢的开始去探索世界，他又有这种价值观的认识了。但是如果说对于这些孩子来讲，他每天看到的视频都是这样的视频，那么就会影响他的价值观。其实2017年英国的一个机构就做了一个调研，就他们会发现有1000名的这个儿童这个理想的职业，其中一半他们的理想职业是成为网红。然后2018、2019年日本和新华网分别对日本和中国做了一个调研，也发现几乎是半数以上的孩子他们会觉得就是做网红是比做其他职业是自己更加的梦寐以求的。所以说如果这个对未成年人形成一种导向的话，那么其实后续会有非常多的一个问题。 是的，那么家长啊将孩子的形象呢持续在网络上曝光，甚至呢频繁的去接受一些商务的合作，并且呢获得高流量，形成了小网红的历练，那么这样的行为是否违规违法呢？赵律师。 这种行为肯定是违法违规的，有几方面。那首先呢，就新修订的未成年保护有关于这个防止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的规定，那其中就要求家长呢，你不能强迫或者是允许未成年人呢去接触一些危害或者可能危害未成年健康的内容。那么同时呢，也不能强迫或者允许未成年人从事国家规定以外的劳动。因为把儿童作为一种这个网红，作为一种主播，然后每天可能去直播不同的内容，那实际上是在使用童工。那么它不仅违反未成年保护法的规定，它同时还违反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相关的规定。那另外呢，就是国家关于直播平台方面有专门的规定，也就是说不能为未满16周岁以内的未成年人提供这个直播账号注册的服务，那同时也不能这个提供其他未成年人打赏充值的服务。那么这个儿童网红中呢，其实它很多情况下就是让儿童直接注册账号，那平台就实际上它没有尽到相关的法律规定的义务，没有把好关，或者呢是这个家长成人去注册账号，但是呢他实际上它的内容都是有关这个儿童去直播的内容，或者有关儿童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信息吧。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作为直播平台来讲，或者短视频平台来讲，它也没有尽到法律所规定的义务。 是的。那高老师啊，您怎么看？小网红历练啊，是否违规违法呢？ 我记得是前几年吧，我看了一个视频，当时很多的家长看到之后也非常痛心，就是一个妈妈带着她的孩子在一个类似于天台或者阳台的位置呢，给孩子拍摄童装的一个照片。那么这个孩子虽然不算这个严格意义上的所谓的儿童网红啊，但是确实他也已经开始担起家庭的重任了，去穿一些童装，拍摄一些童装。那当时这个视频显示的就是孩子可能是闹脾气，

使这些不健康的然后违法的信息远离未成年人。所以这是直播平台短视频平台它尽到的一些法律义务，也是它的社会责任。 嗯，是的。那么关于儿童的发展呢，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0到6岁是孩子认识世界建立正确价值观的年龄。那么一些家长呢认为孩子年龄小不懂事儿啊，就随意的鼓励孩子在镜头之前搞怪，或者呢做吃播来赢得关注和奖励。这会使孩子啊把这样的表现等同于是有价值的啊，从而呢让他自己的身心发展啊都受到了阻碍，甚至是创伤。那么到了孩子青春期的时候，有了自主意识的时候，就会在小的时候做网红的这件事情上进行切割。要么呢可能就是被彻底物化了，要么呢就是脱离父母，在亲子关系上表现出了一些强烈的冲突。那么高老师啊，您觉得家庭、学校和社会应该如何引导孩子的正确价值观呢？ 您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我确实咨询过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他小的时候呢，跟他的妈妈一起做过这个吃播，也做过关于商品销售的这么一个直播，他的妈妈呢开了一个网店，也有微商，然后他就小的时候会跟妈妈做很多很多那种胡吃海塞的视频。那现在这个孩子已经上初中了，就会发现这个孩子呢，他每天都跟父母嚷嚷要去整形，然后父母就搞不清楚说，哎，你怎么想整形呢？就算说你想弄个双眼皮儿吧，那你等你成年了再说。但这个孩子就是天天跟父母闹，然后后来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才知道，就是说他小的时候做过这个吃播。那么做过这个吃播之后呢，他现在在看他儿时的视频的时候，他发现有很多虚假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这个东西可能没那么好吃，但是他又表现得很好吃。然后第二呢，就是他会做出很多蠢萌的动作，假如说吃东西会发出这个呼噜呼噜的声音呢，用这种声音来获得别人的赞赏，然后来提高这个成交额。但是他能够感受到那个时候他自己的一个虚伪，所以他现在到了初中青春期，他有了新的这种自我认知之后，他会非常的排斥他过去的这种行为，然后也会觉得自己特别的傻，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跟过去做一个决裂啊，所以这个孩子实际上他的童年对于他来讲是一种痛，他接受不了。那么还有一个孩子，我们也做过一个心理咨询，他是什么情况呢？他现在呢就是还没有和过去做割裂，那么甚至呢他现在呢还在去寻求这个主播和网红之路，而且呢他所寻求的网红呢都是一些在我们看来还是偏低俗型的，假如说他会每天都跳那个社会摇啊，然后在各种的地儿跳社会摇，有的时候在村口，有的时候在牛棚，然后有的时候呢在这个小区的这个楼下啊，走到哪都要跳社会摇。那么这个时候他还会崇拜一些就是一些比较低俗的网红，这些网红随时都有可能被平台或者国家所封锁，但是他仍然会追求这些网红，因为他觉得他们很帅。那么像这类孩子来讲，相当于他的很多的价值观和审美的标准都已经受到了一种偏移啊，他已经受到了影响。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家长自身的出发心一定要正啊，要知道孩子的童年应该做什么，应该是建构良好的家风，给孩子良好的价值观，然后亲子沟通，然后同盟养正啊，就是说家长首先心不能偏，如果家长的心偏了，那就会出问题。第二呢，就是作为老师也需要注意，因为我看到很多的这个不能说儿童网红吧，只能说点击量比较高的这个儿童的视频，其实恰恰是老师发出来的，像什么幼儿园的老师啊，然后小学的老师啊，尤其是一些幼儿园的老师，他会拍摄孩子那个睡觉的视频，或者说男孩和女孩，男孩女孩这个牵牵手啊，甚至是拥拥抱啊，这个老师就觉得哇，这个画面好甜呐、啊，然后就发到网上，然后大家也想磕这个 CP， 觉得他们俩要在一起，但实际上就是幼儿园的孩子，他们是没有什么思想活动，就是单纯的我对你好，你对我好，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老师呢，应该要注意这一点，不应该把你班上的同学未成年人的信息公布到网上，我们的导向要正确。然后另外呢，从学校或者社会上来讲呢，要积极的给孩子灌输正确的价值观啊，例如说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出现了非常多的伟大的人物啊，像这个在疫情期间啊战斗在一线的是吧，然后在这个河南的洪水之中，这些一线的武警官兵，这些社区人员，这些 志愿工作者，他们的努力是实打实的，是震慑我们人心的。所以这些主题人物或者这些网红，如果能够在孩子心目中扎根，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占有各种的流量平台，能够反复的播出和出现的话，那么相信这些孩子哪怕看到一些网红，网红在他们心目中也没有办法啊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我觉得从社会平台网络媒体的角度上来讲，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份发心，然后要积极创设这种正能量的网络环境啊，因为毕竟我们的未成年人他不是绝缘体，他们每天也在接受着媒体的重要的信息。 嗯，是的，孩子在接触网络的过程当中啊，家长是第一责任人，有必要对孩子进行正确的引导。当家中拥有一个儿童网红时，家长还应该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不破坏孩子终身学习的能力、习惯和路径，并且要明白，成为网红只是孩子未来发展的一种可能性。社会、学校和相关部门也应该同时具备有所作为的能力，引导家长自觉成为合格的数字时代家长。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 是谁在歌唱？原地踏步歌唱。是谁？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22万亩平谷大桃成熟上市，线上线下多重选择，生态平谷，安全管控，首都果园，甜蜜您的生活。